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啊，想跟你聊一聊敏捷开发。关于敏捷开发的实际应用呢，现在无外乎有以下这几种常见的情况。很多团队想敏捷开发，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上手。有的团队呢，已经应用了一些敏捷开发的实践，然而呢，效果不太理想，也不知道是敏捷开发的问题呢，还是自己实践方式不得当。那听说了敏捷开发，但是并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今天啊，我们就围绕敏捷开发来谈一谈，看看敏捷开发到底是什么，能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要不要实施敏捷开发，以及怎么样才能应用好敏捷开发。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敏捷开发呢？有人认为敏捷开发呢就是 Scrum 啊，极限编程。还有人认为呢，敏捷开发就是每天开战略会议，每两周一个 Sprint。 那 Sprint 的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冲刺，可以理解为迭代。敏捷开发呢，就是把需求变成故事，然后把故事呢写在便签上，贴到白板上，然后根据状态移动到不同的列。有的人认为呢，敏捷开发就是用看板软件来管理项目。然而，这些都是敏捷开发的真正含义吗？我们要理解敏捷开发呢，先要去了解一下它诞生的背景。在2001年那个时候呢，瀑布模型还是绝对的主流。我们知道瀑布模型呢是一种重型的开发模式，整个流程的走完啊，通常周期很长，少则几个月，多达几年。那时间一长呢，周期一长就导致风险增加，就难以响应变化。于是呢，由瀑布模型就衍生出来了很多其他的模型，试图去改善瀑布模型存在的问题。我已经在上一篇文章中给你介绍了一些，不过除了介绍的那些以外呢，在当时还有一些不怎么知名，但是现在啊却如雷贯耳的轻量级开发方法，比如说像极限编程、 Scrum 等等。2001年初的时候，17位代表着上述各种轻量级软件开发过程流派的领军人物聚集在一起，讨论呢怎么替代瀑布模型这种重量级的软件开发过程的新方法。但是呢，没能达成一致，所以呢，退而求其次，把大家都认同的理念整理出来，也就是后来的敏捷宣言。这些人啊，后来还一起成立了敏捷联盟。敏捷宣言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直在实践中探寻更好的软件开发方法，身体力行的同时也帮助他人。由此，我们建立了如下价值观：个体和互动高于流程和工具，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也就是说，尽管右向有其价值，我们更重视左向的价值。好，那了解了软件宣言的内容之后，我们再回头看了一看前面大家对敏捷的定义。其实呢，都是才从方法论、工具等这些方面呢去解释敏捷开发。而敏捷宣言也指出来，就是说敏捷它不是一种方法论，也不是一种软件开发的具体方法，更不是一种框架或者是过程，而是一套价值观和原则。那么现实中呢，关于敏捷的讨论更多的呢，它还是在讨论这种方法论和工具。不可否认，像这种方法论啊、工具啊，确实能帮助团队敏捷起来，但是他们和敏捷开发之间的关系呢，更像是术和道的关系。那各种敏捷框架、方法论和工具呢，就像是术，告诉你敏捷开发的方式，而敏捷呢，则是道，是一套价值观和原则，它指导你在软件项目中开发的时候呢，做决策。这么说呢，还比较抽象，我给你举个例子。敏捷开发中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战略会议，它主要目的呢，是为了保证团队成员充分的沟通，遇到困难可以及时寻求帮助。但是如果每天的战略会议流于形式，并不能达到有效的目的，就应该减少频度，甚至说取消，或者是换成其他方式。所以呢，要不要在你的项目中就使用战略会议，那判断的依据呢，就是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敏捷的价值观和原则。也就是说，当你开发的时候呢，做决策的时候，如果你遵守了敏捷开发的价值观和原则，不管你是不是用 Scrum 或者极限编程，那么都可以算是敏捷开发。那么你想过没有，敏捷开发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仔细读敏捷宣言，你会发现宣言中右边的内容呢，其实都是源自瀑布模型核心的内容：流程和工具、详尽的文档、合同谈判、遵循计划。 虽然敏捷开发呢并没有对瀑布模型的价值呢进行否定，但也表明了瀑布模型做得还不够好，同时呢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要开始做一个新项目，需要从客户那里收集整理需求，如果按照传统的软件开发模式，我们需要在开发前就获得所有的需求，然后和客户签订合同，在发布前呢都不会轻易修改需求。但是如果我们采用敏捷开发模式来开发项目，那这样做呢显然违背了敏捷的价值观，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所以如果是敏捷开发呀，在每一个迭代以后呢都应该向客户收集反馈，然后在后面的迭代中呢酌情加入客户反馈修改的内容。结合敏捷开发提出的背景啊，你其实不难发现敏捷开发呢就是想解决瀑布模型这样的重型软件开发方法存在的问题，想尝试用一种轻量的敏捷的方法来改善甚至是替代它。那么这些年呢敏捷开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瀑布模型的典型问题呢就是周期长、发布繁、变更难，敏捷开发呢它就是快速迭代、持续集成、拥抱变化。在讲瀑布模型的时候呢，我拿盖房子举了个例子，如果改用敏捷开发的模式去盖房子就会是这样子的。首先客户想要盖一栋房子，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那么客户呢一开始可能没想清楚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就是说客户对需求啊还不清楚。那产品经理和客户进行初步的沟通之后呢，就把用户的需求啊写成一个一个的用户故事，就用简单的用户故事呢代替繁重的这个需求文档。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上班族，我想要一个卧室以便于休息，这是一个用户故事。还有像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想要一个厨房以便于做饭，又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么施工人员呢就根据这些一个一个的用户故事跟客户再进一步的沟通，这也契合了敏捷宣言里面的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然后呢对这个用户故事呢再进行设计进行实现。那每一个故事在开发的时候呢，开发完了之后呢还要写一个用一个比如说像测试机器人这样的啊，编写它的测试脚本，让机器人呢可以帮你自动化测试。在敏捷开发里面，因为它大量的采用自动化测试，然后并且呢做好这个用户故事之后呢就随时能被测试验收，这也是敏捷开发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可以随时发布持续集成。那每一个 sprint 呢就是我们假说是以四个星期的时间为周期，那敏捷开发里面它是这样，就是说固定这个时间周期，我们叫时间盒子，它把这个迭代的时间固定下来。好，那第一个 sprint 呢就搭了一个草棚，一张床就是卧室了，那厕所呢就只来得及挖了个坑，厨房还来不及搭建。其实呢像在敏捷开发里面呢，每一个 sprint 呢都会选择一些优先级高的这种用户故事。那屋顶呢可能还要漏水，因为每个 sprint 呢因为我们要保证时间定期的发布，那客户随时可以看到可用的版本，但是呢可能这个时候还是不够完善的。那第二个 sprint 呢就有了一个简易的厨房，同时呢把屋顶漏水的这个毛病也修了。在敏捷开发里面呢，每一个 sprint 呢不仅要完成这个新的用户故事，同时呢还会修复以前的一些 bug。 那第三个 sprint 呢就把这个房子呢就升级成一个小木屋了，但是呢可能来不及加上窗户，因为敏捷开发呢它崇尚这个自动化测试，那有可能呢就是像这种测试就不够完备，像窗户这种没有啊都可能没有测出来。那第四个 sprint 呢就升级成砖瓦房了，窗户呢也开好了，客户呢就可以住了。但这个时候客户住了之后呢，他发现一家三口啊不够用，那需要扩建到三个卧室，于是呢就决定在下一个迭代呢改成三个卧室。这其实也就是契合了敏捷开发里面说，就是说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好了，到了第五个 sprint 就升级成三个卧室了，升级过程中呢也把厨房的这个下水道不小心给弄坏了，那就说迭代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导致质量不稳定。好，到第六个 sprint 的时候就修复了这个下水道的问题，房子呢也装修好了。也就是说敏捷开发啊就是这样在迭代中不断的完善的，最后呢客户就验收使用就可以上线了。那像敏捷开发这样子的方式呢就不再像瀑布模型那样就严格的有阶段划分，它会在迭代的过程中啊不断的完善，就不再写那么多文档，而是说在跟客户一起紧密合作，那就不再呢抵制需求的变更，而是及时响应需求变化，就不再等到测试阶段才发布，而是随时发布，客户呢随时可以看到东西。当然了，采用敏捷开发的模式呢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全程都需要客户的参与，还有呢就是测试要相对少一些，就问题呢可能也会多一些。那我呢在大学的时候学软件工程的时候呢，那时候学的就是瀑布模型，毕业了之后呢很多年在项目开发呢都是以瀑布模型为主，所以我刚开始去看敏捷开发的时候呢，总会想着就是用瀑布模型的这种方式去类比敏捷开发，那实践的时候呢就也比较难摆脱这种瀑布模型的影响。那直到这些年之后呢，我就完整的在日常的项目中反复的实践敏捷开发，才逐步的领会到瀑布模型和敏捷开发的一些差别。这些年的敏捷开发呢，它已经逐步发展出来一套像 Scrum 加极限编程加看板的最佳实践。那 Scrum 呢主要是来管理项目过程，极限编程呢重点就是工程实践，看板呢就是把工作流可视化。那我呢就基于这个 Scrum 和极限编程的实践呢，来对比一下敏捷开发模型和瀑布模型的这个差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敏捷开发是怎么做需求分析的。瀑布模型的一个重要阶段呢就是需求分析，要严谨的需求分析，产生详尽的需求分析文档。而敏捷开发的需求呢主要是来源于一个一个小的用户故事，用户故事呢通常就是写在卡片上的一句话，在 Sprint 的开发中呢再去确认这个需求的细节。比如说一个用户登录网站的需求，在用户故事里面可能就一句话，作为用户我想登录网站，这样可以方便浏览。那好处呢就是减少了大量需求文档的撰写，可以早点进入开发，但这个啊对开发人员在需求理解和沟通的能力上要求呢就更高了。那么再看看敏捷开发是怎么做架构设计的。部分模型呢在需求分析完了之后呢就要根据需求去做架构设计，而在敏捷开发中呢它并不是基于完整的用户需求去开发的，它每一个 sprint 呢只做一部分需求，所以你就只能针对这一部分的需求呢做架构，就是一种渐进式的架构设计。那这种渐进式的架构设计呢，迭代的次数一多，就会出现这个架构呢满足不了需求的现象，产生了不少冗余的代码，通常呢我们就叫它技术债务，那需要定期呢对系统架构呢进行重构。那么敏捷开发呢怎么去保证这个项目质量的呢？那瀑布模型呢它在编码完成之后呢有专门的阶段的去测试，这样就可以保证质量。而在敏捷开发的这个 Sprint 里面呢并没有专门的这个测试阶段，这就依赖于啊开发功能的时候呢还要编写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代码，用自动化的方式呢辅助完成测试。那相对来说呢这种以自动化测试为主的方式，质量呢确实要受一些影响的。那微软的 Windows 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 Windows 10之前呢 ,Windows 的开发模式是传统的类似于瀑布模型的方式。那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专门用来测试的。质量呢就是有很好的保障。那到了 Win10 开始呢采用的是敏捷开发的模式，每个月就发布一个版本的更新，稳定性呢就要稍微差一些。那敏捷开发是怎么发布部署的呢？瀑布模型呢通常是在编码结束后就开始部署测试环节，然后呢在测试阶段定期去部署测试环节，测试验收通过之后呢就发布部署到生产环节。那在敏捷开发中呢就这种持续的构建持续发布的概念就叫持续集成，因为整个过程呢都是全自动化的，每一次完成一个任务呢提交代码之后呢都可以触发一次构建部署操作，脚本呢就会拿最新的代码做一次全新的构建，然后呢运行所有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测试通过之后呢就部署到测试环节。持续集成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它极大的缩短和简化了部署的流程，而且自动化测试的加入呢也可以很好的保证部署产品的质量。但是前期搭建整个持续集成环境呢需要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最后我们再看一看敏捷开发的 Sprint 和迭代模型的迭代有什么区别。在上一章中呢我们就介绍了增量模型和迭代模型，这两种啊也是一种快速迭代的方式。那么敏捷开发和迭代模型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假设有两个团队都要实现一个简单的用户系统，一个用户呢用迭代模型，一个团队呢用敏捷开发 Scrum， 那一个迭代或者是 Sprint 的这个时间周期都是两周，就十个工作日。那么迭代模型所在的团队呢，产品经理先花两天去做需求分析，然后呢写成这个需求分析文档，架构师呢会花三天时间做设计，程序员呢再花三天时间编码，测试呢再花两天时间去测试，最后上线这个整个用户系统。我们再看敏捷开发的团队，那 Product Owner 就类似于产品经理呢，会把需求拆分成几个简单的用户故事啊，用户登录啊，用户注册啊，找回密码，修改资料，那然后呢就放到当前 Sprint 的这个 backlog， 也就是任务清单。 开发团队成员呢就开始从 backlog 选择用户故事。那程序员 A 可能就选了用户登录这个用户故事，他会去找 product owner 呢就确认这个需求细节，之后呢就动手实现这个用户故事。功能完成之后呢，同时啊程序员 A 还要写单元测试代码和集成测试代码，对登录的功能呢还要写这个自动化测试。那完成之后呢，就通过持续集成工具测试和部署到测试环境，部署完成之后呢，用户登录就可以使用了。那这个过程呢，程序员 A 可能花了四天时间，做完用户登录这个用户故事之后，他就开始继续选取像找回密码这样的用户故事来做，四天之后也完成了。那其他程序员也和程序员 A 一样，他们会从 backlog 里面选一些那个用户故事来做。那当团队里面第一个用户故事部署完之后呢，测试人员就开始帮助测试，发现的 bug 呢都提交到 backlog。程序员呢就在完成用户故事之后呢就开始着手修复这些 bug， 正好呢在最后两天都修复完成。从上面的例子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迭代模型呢本质上是一个小瀑布模型，所以在一个迭代里面需要完整的经历从需求分析到设计到编码测试这几个完整的阶段。所以呢像瀑布模型一样，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啊可能还不太稳定，到测试后期呢才逐步稳定下来。一般迭代前期呢也要相对轻松一点，而后期测试阶段呢就会比较紧张比较忙。那敏捷开发的 Sprint 里面呢，它就没有严格的阶段划分，每一个 Sprint 的周期里面会完成多个用户故事。在用户故事的开发中呢，会针对用户故事有编码自动化测试的编码，当一个用户故事开发完成就可以通过持续集成自动发布到测试环境。相对来说呢，敏捷开发里面整个 Sprint 的节奏呢是比较恒定的，产品呢相对会比较稳定。那即使用户故事呢就还没做完，那也不影响版本的发布。因此啊，敏捷开发呢它更注重软件开发中人的这个作用，它需要团队成员呢和客户之间紧密协作。那你现在对敏捷开发呢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你可能会想，到底应不应该选择敏捷开发呢？这确实是很多团队都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毕竟啊，关于敏捷呢有很多在中国落地失败的例子，那是不是说这种方法在国内就水土不服了呢？其实啊，敏捷开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厂还是小厂，都已经有无数成功案例了。这些年呢，软件工程中一些好的实践，像持续集成啊、测试驱动开发、结对编程、看板，这都是来自于敏捷开发。可以肯定的是，敏捷开发呢是一种非常好的软件开发模式，但是在应用上呢也确实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才能用好。比如说呢，团队要小，人数呢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你就要分拆，团队成员之间呢要紧密的协作，客户呢也要这个深度的配合，那领导还得支持。因为敏捷开发呢它需要一种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要领导呢要少控制，要更多的发挥这个项目组成员的主动性。写代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就是说要有一定比例的自动化测试代码，要花时间搭建好这个源代码管理啊、持续集成的环境。所以你在选择敏捷开发的这个问题上呢，你要先参考说你能不能满足上面这些条件。因为敏捷开发呢对项目成员综合素质要求也更高一些，做计划呢也相对要难一些。如果团队大，客户也不配合，领导也不支持，那你再好的敏捷方法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实践起来。如果你要实践敏捷开发呢，建议啊先找一个小项目先试点，如果证明它可行再进一步的推广，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跟一些顾问公司合作，请一些专业的人呢来做一些专业的培训和指导。那如果你不具备条件呢，你也可以考虑把一些好的实践先运用起来，比如说像持续集成、像每日战略会议、自动化测试等等。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学习了什么是敏捷开发，也就是敏捷开发呢它是一套价值观和原则。我们也对比了敏捷开发和瀑布模型，其中的差异还是很大的。瀑布模型呢它主要面向的是过程，而敏捷开发呢它面向的是人。敏捷开发呢它要解决呢恰恰是瀑布模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啊，在要不要用敏捷开发这个问题上呢也不要太纠结，你如果看好敏捷开发那就放手去做，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呢，还不够了解呢就先试点，或者说你只是先借鉴其中一些好的实践。软件开发这个事情啊，最核心还是人，而不是用什么方法。以前呢没有敏捷开发，只有瀑布模型的时候呢也一样诞生了大量伟大的软件，像 Windows 啊、 Office 啊。那现在有敏捷开发，更多的是让我们多了一些选择。在下一篇文章啊，我还会从大厂 讲是怎么应用敏捷开发这个角度呢，继续讲一讲敏捷开发的应用。另外呢，敏捷开发涉及的内容还是很多的，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可以阅读一些书籍作为专栏的补充。像除了我在学习攻略里面推荐的一些书，还有像这个用户故事与敏捷方法、敏捷武士、看敏捷高手交付卓越软件等这些敏捷实践的书籍呢，也可以辅助看看。好，我们最后再留一些课后思考的问题，就实施敏捷开发呢，能给你的项目带来哪些好处？如果实施呢，你打算从什么地方入手？如果你已经实施了敏捷开发，你觉得用法对不对？那有哪些做得好的或者不好的地方？欢迎啊，在留言区跟我一起留言分享。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